在云南丽江，3万多盆造型鲜花和3500面五星红旗营造出浓浓的国庆节氛围。 临近国庆节，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国旗、区旗和红色的灯笼，庆祝国庆佳节和落实爱国者治港等主题的标语，展现香港的新气象。在港岛，巴士、电车都换上了喜庆的中国红，穿梭在城市之中。在元朗，一幅30米乘以20米的巨型国旗在街头展示， 祝愿国家繁荣昌盛， 大家继续跟着国家的发展走向更光辉璀璨的未来。 没有国那有家，没有家那有我们，祝祖国明天会更好。 30号，香港中联办举行落区聆听同心同行活动，前往当地渔船、科技公司、中企服务点和当地俗称龙屋的居民区进行慰问，与香港各行业市民沟通交流，了解香港社会发展情况。在澳门的主要街道、广场和富有特色的建筑物上，鲜艳的国旗、区旗以及各类主题灯饰带来了节日的喜庆气氛。 因为在国庆的前夕，国家又出台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政策，而这个政策呢，为了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和澳门青年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多谢国家，也在这里祝愿我们澳门和国家明天会更好。 本台消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唱响主旋律，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遴选工作近日完成，共遴选出《领航》等24首歌曲。从2021年10月1号至2022年3月31号，将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宣传推广活动，通过各类媒体各种形式集中传播传唱，发挥文艺作品引领风尚、温暖心灵的作用。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国庆长假期间，城乡米袋子、菜篮子产品数量充足，品种丰富，供给有保障。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库存充足，粮油保供稳价基础牢固，生猪产能完全恢复。9月20号至9月26号，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环比跌2.8%。随着天气转凉，鸡蛋供应平稳增长。全国蔬菜面积1亿亩左右，同比持平略增。秋季应季水果大量上市，供给充足。海水捕捞产品和淡水养殖产品市场供给也明显增多。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37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出行客流较大。北京六大火车站发送旅客58.25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沈阳、济南等地加开动车重联，加挂车厢，增加运力。为强化疫情防控，全国铁路科学分析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的旅客出行规律，合理安排旅客列车运行区段，加大站车疫情防控工作力度。公路出行以旅游、探亲为主。今天从下午15点开始，车流量逐渐增加，今天晚上23点至明天凌晨1点预计出现小高峰。全国民航今天计划执行航班14800班，运送旅客156万人次。天气方面，国庆假期江南、华南持续高温少雨，但北方将有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新疆北部气温将明显偏低。交通部门提醒，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特别节目，陪您欢度假期。 10月1号早晨，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将并机直播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1号晚上8点档，综合频道和综艺频道同步播出《中国梦·祖国颂》2021国庆特别节目，以多元艺术形式歌颂伟大祖国，唱响时代乐章，向祖国母亲送上真挚的祝福。国庆期间，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还将播出纪录片《新的启航》。节目全景记录建党百年庆祝大会和文艺演出《伟大征程》背后的感人故事。国庆假期每天下午，新闻频道将推出特别节目《相逢在伟大时代》，通过讲述城市乡村里的生动故事，展示新时代中国人拼搏进取、开创未来的精神面貌。10月2号至7号每天上午，综合频道、新闻频道还将播出特别节目《直播长城》，展现长城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理念，以及长城沿线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财经频道播出大型文博知识竞答节目《中国国宝大会第一季》，带您盘点穿越古今的国宝。 农业农村频道播出《土地，我们的故事》，讲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乡村发生巨变、实现全面小康的丰功伟绩。纪录频道推出大型纪录片《红色密档》，通过访问50多家档案馆、纪念馆和红色地标，还原一段段伟大岁月和传奇故事。科教频道将播出《跟着书本去旅行》特别节目《壮美中轴线》，少儿频道将播出动画片《林海雪原》。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央视新闻等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带您一起感悟家国情怀。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郑山杰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李锦斌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干杰同志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嘉义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29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908例。截至9月2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0892万1000剂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9号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新疆是个好地方”视频交流会。多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外交官、联合国机构官员、中外媒体记者、非政府组织代表等约120人与会。新疆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在新疆生活的外国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新疆发展变化。多国大使和代表认为，新疆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发展繁荣的一个缩影。少数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应正视新疆现实，不要再制造谎言，自欺欺人。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今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至2035年》明确，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到2035年，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上半年外资来华各类投资4428亿美元，同比增长1.7倍。六月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较2020年末增长3.7%，对外净资产接近2万亿美元。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强。 今天公布的9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制造业增速有所回调，但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弱，非制造业供需活动较上月有明显恢复。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生活消费和交通运输相关行业较上月均有明显回升。 财政部会同教育部发布通知，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膳食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天4元提高至5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10年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1967.34亿元。 国家新闻出版署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今天正式上线运行，举报平台专项受理群众关于游戏企业防沉迷相关问题的举报，包括实名认证违规举报、时段时长违规举报、充值付费违规举报等。举报线索一经核实，有关部门将对违规游戏企业进行严厉查处。国新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8月底，由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除险加固的256座大中型水库中，已开工78座。到2025年年底前，我国1.94万座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将全部完成。到9月29号，嫦娥4号着陆器与玉兔2号月球车在轨工作突破1000天，继续刷新月球背面工作记录。截至目前，玉兔2号月球车累计行驶839.37米，获取科学数据3632.01GB。 从10月1号起，京津冀区域将施行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统一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等7类53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在持续打击偷逃税等严重违法行为的同时，三地税务部门将进一步落实首违不罚事项清单。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288种，41644种次。依据口岸截获情况，向外方发出违规通报974份，涉及50个国家和地区。依法退回或销毁不合格农产品377批，涉及33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科技创新论坛近日以视频方式举行，论坛由中国科技部和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墨西哥外交部共同召开，提出共建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中心和中拉技术转移中心。 日前，中国一汽首批出口挪威的365台纯电动智能 SUV EHS9 在长春发车，这是中国一汽红旗品牌首次登陆欧洲市场。该车型集中展示了红旗在电动化、智能网联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满足了用户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2021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昨晚在成都举行，原创舞剧《努力餐》拉开展演帷幕。展演作品汇集了近年来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的12部优秀剧目，期间还将举办全国舞剧创作研讨会等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起的全屏传播联盟昨天启动，全屏传播联盟本着公益主导、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内容共治、合作共赢的宗旨，通过统筹联盟成员屏幕资源，全面覆盖国内城市地标、繁华商圈、部委国企、交通出行、社区楼宇等各种生活工作场景，构建起线上线下无所不在的传播平台。第17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举行，89部入围作品中最终评选出31个获奖作品，林海雪原获得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选送的《从未变过》《镇山河》荣获红色动漫奖特别奖和优秀奖。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黑龙江漠河迎来金秋首场降雪，大兴安岭林区层次分明，秋冬两季美景同时呈现。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漠河气温将明显下降，最低温将维持在-5摄氏度左右。 连日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29号，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与俄方机构共同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暨中俄建交72周年招待会。俄方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及俄中关系所达到的高水平。 中国历史性地赢得了脱贫攻坚胜利，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2周年，今年还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两国要继续开展更多战略协作。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线上招待会上，英国各界友好人士、在英国际组织代表、各国驻英使节、在英华人华侨等600多人出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 英方将与中方一道，建设性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建设一个对所有人有益的未来。我为新中国国庆节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lies in cooperation. 世界的未来依靠合作，英中关系的未来依靠合作。我们都很期待未来中国的新发展。 在中国驻韩国大使馆举办的线上招待会上，韩方嘉宾表示，希望在明年两国建交30周年之际，共创更加成熟的双边关系。 韩中两国既是未来共同开创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好邻居，也是战略伙伴。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祝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在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举行的云端招待会上，与会嘉宾展望了2022年中国与卡塔尔共襄冬奥会和足球世界杯盛事的美好前景。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诚挚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中国在过去的72年里不断发展进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3263万6622例，死亡病例476万208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334万，死亡病例超过69.5万。据美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阿拉斯加州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比7月中旬激增了近2500%。在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爱达荷州、肯塔基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重症监护病床告急。这张数据图显示，颜色越深的州床位越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蒙大拿州最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已经超负荷运转，使用率达到150%，医院走廊也被用来安置病人。29号晚，中国政府首批对阿富汗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阿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主要包括毛毯、羽绒服等阿富汗人民急需的越冬物资。阿富汗临时政府方面表示，中国是阿富汗的好邻居、好朋友，在阿富汗最困难的时候及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中方援助是雪中送炭，阿富汗对此深表感谢，将铭记在心。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 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急诊室了。 来了来了，大家好，我是威子急诊科医生。今天呢，这个急诊患者是一位交通事故受伤的行人。其实有很多事故都是由于司机过斑马线的时候不减速所造成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据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